我爸爸把当时的报纸都保存下来了，常翻出来给我看。 这个我知道啊。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啊提前2轮出线，叩开了世界杯的大门呐、 啊。对对，我爸爸也是这样说的。 对呀、啊，经历这么6次冲击失败的惨痛，中国人的世界杯梦终于成真。 王鑫爷爷，您也是球迷吗？ 哎呀，这个嘛，我就算半个球迷吧，啊。那个时候，我小儿子王斌啊，在家里正陪着我收看电视的实况转播。哎呀，那一刻的动人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观众朋友们，全场比赛在主裁判的一声鸣笛中结束了。这样，中国足球队以4场比赛进9球全胜的成绩，提前2轮跨进了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男足胜利了，中国胜利了。场内近7万名观众正放声高歌，歌唱祖国，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沸腾了，沈阳沸腾了，全国沸腾了。 爸爸，您看到了吧？7万人在高唱您的歌唱祖国。哎呀，太壮观了，这一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合唱了。爸， 王斌，你是在叫我？ 哎呦，爸爸，您怎么不说话？您吓死我了！您在想什么？ 刚才我的耳旁响起了黄河大合唱的歌声，我就想起了当年在延安乔尔沟教堂西侧广场上上千人高唱黄河大合唱的情景啊。哎呀，一切都好像在眼前。 您看，沈阳五里河体育场里有7万人在高唱歌唱祖国呢。爸爸，我太激动了。我 是是，我也激动，我也激动啊，孩子。哎呀，王斌啊， 哎， 我就想起当年在延安演唱黄河大合唱时 啊， 也是这样的呐喊呐、啊。哎，这都过去60多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是啊，我都80多岁了，咱们新中国也成立52周年了。 嗯， 我们的国家就像一条巨龙，开始腾飞啊。来，儿子 啊， 来来来，给爸爸倒上一杯酒。 好， 来， 爸， 哎， 我陪您一起干一杯。 好，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祝愿世界永远和平。来，儿子，干杯， 干杯。 太好了，太好了，王爷爷、 嗯、 要是现在我爸爸在您面前多好啊。 是啊是啊， 他一定会和你有说不完的话。 一定的，一定的。对了，小妙可啊，我还要告诉你，1997年7月1日， 正好是我的生日。 哎呦，那也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啊。那一天，我的小儿子王斌正在美国的洛杉矶，亲眼见证了南加州一个体育场上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纪念会的激动人心的一幕。你知道啊，有3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那时所有的华人呐、啊，都由衷的一遍一遍地唱起了《歌唱祖国》这首歌。 许多人啊摇着五星红旗，哎呀，唱得热泪盈眶。歌唱祖国的歌声伴随着祖国的日益强大，逐渐地走向了世界。十年后的200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的庆祝晚会上，演员们随着高亢的钢琴协奏表演了震撼人心的芭蕾舞《黄河》。在讴歌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走上了舞台，同大家一起又一次高唱了歌唱祖国。这无比熟悉的歌声极大地激励了全体中国人民呐、啊！ 王爷爷，你的记性太好了。 哎呦，谢谢小喵可表扬我。哎，爷爷还有故事要告诉你呢。 是吗？ 嗯， 太好了，我爱听。 2007年10月1日早晨6点钟，还有15分钟，鲜艳的五星红旗将要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那一刻，我的老伴王慧芬推着轮椅车上的我，缓缓走向了国旗升起的地方。再看一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这是爷爷我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啊。 王爷爷， 嗯， 我知道您最喜欢天安门了，因为天安门是您写歌唱祖国的地方。 是啊，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啊。 哎，你们看，这不是王鑫老师吗？ 王鑫老师是谁呀？哎呀， 就是歌唱祖国的作者呀。 哦， 对对对， 他老人家我前两天在电视上看到过。 哎，对对对对，就是王鑫的。 王鑫爷爷，您还认识我吗？ 你是电视台的编导。 嗯 啊，你叫不行，反正是想不起来了。 我叫沈婷，您的那部电视专题片就是我拍的。您的老伴王慧芬老师也认识我。 老头儿啊，想起来了吧？ 怪不得我瞧着眼熟呢。对了，你听我讲过很多故事吧？ 嗯。 什么来着？ 我叫沈婷。 哎，沈编导啊，真是抱歉，这老年人远的事情啊，他记得清清楚楚的。可这近的事情啊，一转身他就忘了。 你这老太太，这老毛病又犯了，老是要代替我回答。这谁说我记不住过去的事儿？ 谁说你记住过去？你记得住过去的事儿，你记不住眼前的事儿。 眼前的也记着，你这 老头越活越倔。 哎呀，这些唱歌的老人们是谁呀？他们还在唱着50年代的少年先锋队队歌呢。 王鑫爷爷，我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他来了。 哎呦，王鑫老师，你好！ 你好，王鑫老师。 你好，王鑫老师。 你好， 这个瞧着也眼熟。 哎呦，你光看着眼熟啊！你忘了？ 想不起来了吧？ 1950年9月15号那天，我带着一队市少年宫艺术团的同学，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歌咏大会。当时，你一直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还和我说了好多话呢。 是啊， 朱杰林老师， 想起来了， 少儿艺术团的带队老师，还是团长啊。哎呦，这一别呀，都57年了。 是啊。哎呀，你看看啊，我们都老了，都快奔80的人了。 是啊。 小朱老师啊， 哎呦， 你怎么来了啊？ 哎呦，嗨，我孙女说呀， 今天要让我见一位客人，没想到是你。哦，对对，这个沈婷是我孙女儿。 王鑫爷爷， 就是电视台的编导沈婷， 对，他的孙女儿。 是啊，是 啊。王鑫爷爷，王鑫爷爷，第一次听您说起50年9月15日您在天安门广场有趣而又有意义的经历后，我们电视台啊就去市少年宫寻找当年的那位老师和少儿艺术团的同学了，没想到那位老师竟然是我奶奶。 是啊，是啊，王鑫老师啊，你看在我身边的这些人就是当年少儿艺术团的同学，现在呀、啊、他们也都70来岁了。哎 呦，王鑫老师你好啊。 王鑫老师好啊。 你好呢。 你好啊， 王鑫老师。 想不到，想不到，这真是太让人惊喜了。 是啊。哎呀，王鑫老师啊，你看你看我们多有缘分啊。 对对对，是有缘分。 王老师，让我们大家祝您健康长寿。 身体健康。 谢谢谢谢。 王鑫爷爷，升国旗的时间快到了。 57年后的天安门广场又一次让我万分的激动，我是多么幸福啊。 是 是啊， 可不是吗？ 是是是。 哎，你们看国旗班来了。 过来 一会儿就要升旗了。 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王鑫一生写了很多作品，但是我认为真正只写了2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了。亲爱的小朋友妙可，当我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看完升国旗的14天以后，于2007年10月15日走完了我的一生，我是带着光荣与梦想，极其幸福极其满足地离开了这个世界。2007年11月28日，我的老伴王慧芬代表我，应国家天文台的邀请，和一群盲童来到了国家天文台，聆听来自嫦娥1号从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轨道向地球发来的歌声。 哇，从月球发过来的，这太美妙了。 我的小妙可，再耐心地听我讲最后的故事吧。 好。 同学们， 刚才啊，天文台的李叔叔给我们介绍了嫦娥一号的有关情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 李叔叔，如果我就在嫦娥一号旁边，能听到它发出的歌声吗？ 对呀， 不能，得先把嫦娥一号发回到地球的数据传到国家天文台，然后呢，经过解码，把数据转换成 MP3 格式，才能听到歌声。 哦，是这样啊。 哎， 这歌声要从遥远的外太空传到地球，声音会清晰吗？ 是啊。 那就要看数据信号的比例怎么样。信号除了要足够强以外，还要看它抗干扰的能力怎么样。一会儿大家就可以见分晓了。 哎，李叔叔。 啊。 我觉得月亮比太阳伟大。 为什么呢？ 因为月亮轨道上有我们的嫦娥一号啊。 同学们，我刚才啊问了李叔叔，还有十分钟我们就能听到来自嫦娥一号播送的歌声了。让我们等待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下面我们请二班的林伟同学发言。来， 好。 国家天文台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好。虽然我们看不见这世界的模样，但我们能听见这世界的声音。也许我们的听觉比正常人更敏锐。昨晚我们很多同学都激动得睡不着觉，我们的心好像早已飞到了嫦娥一号上。叔叔阿姨们，衷心的谢谢你们。 谢谢。同学们请注意了啊，听我的指挥，和我一起从十倒数到零。 好。 预备开始。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同学，你真棒啊！ 老师，在我的脑海里，我真的看见了五星红旗在嫦娥一号上迎风飘扬。 是啊，是啊， 我也看见了 ， 我们都看到了。 对呀，同学们，你们听到掌声了吗？ 听到了。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呀，有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也来到了我们中间，他就是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星爷爷的老伴儿王慧芬奶奶，他呀正在为你们使劲的鼓掌呢。王奶奶退休前呀在天津歌舞团工作，同学们，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奶奶的到来。 王奶奶，王星爷爷太伟大了，您是他的老伴，我能握握您的手吗？ 可以呀。 王奶奶，我也想握握您的手。 好好，哎，好好好好，我代表王星爷爷向你们每个同学问好。你们好。 王奶奶 、哎， 我能提个要求吗？ 哦，当然可以啦。 可是别人也许会以为我的要求很可笑。 哎呀，那王奶奶鼓励你大胆地说出来。 王奶奶， 哎， 你能代表王新爷爷指挥我们唱歌唱祖国吗？ 王奶奶 这。 王奶奶，虽然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依然能感觉到你用手打出的拍子，相信我们吧，王奶奶。 相信我们吧。 行，同学们，1952年，王星爷爷曾在朝鲜战场的坑道里指挥志愿军战士唱过歌唱祖国。1965年， 王兴爷爷也曾在天津干部俱乐部指挥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唱过歌唱祖国呀。 哇，真的！ 以后王兴爷爷还曾在各种场合指挥人们唱过歌唱祖国。 爷爷真棒。 同学们，王兴爷爷要是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亲自担任指挥。好，大家准备了。 王奶奶，我们准备好了。 好，预备，唱。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王鑫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倾听着你们的歌声，唱得真好啊！我真诚地在心里为你们鼓掌。其实《歌唱祖国》这首歌已经不需要任何人来指挥了，它早已刻在了人们的心中。这首歌不属于我王鑫，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属于我们祖国的千千万万的人民。当年创作这首歌时，我也没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不同的年代唱起它又有不同的感受。祖国永远在我心中，我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会更加繁荣昌盛。 王爷爷，您说的故事太精彩了，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听懂，但是我会把它牢牢记在心中。 好， 王爷爷，您相信吗？ 相信，一定的。谢谢，谢谢。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了。我最亲爱的林妙可小朋友， 再见了，亲爱的王爷爷，再见。 走向繁荣富强。